第41集，一线生机。马法里奥逃出魔法牢笼之后，他坚持要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来到了上苍精灵的法阵前，使出了全力改变法术的核心。无论接下来怎么做，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法阵的稳定性。马法里奥此时召唤的是整个世界的自然之力，迫使法阵改变了形态，不再具有原先的功用，最终将彻底消散。护盾魔法松动了，萨维斯顾问立即察觉到了异常，护盾魔法遭遇了可怕的意外，传送门内的萨格拉斯也感觉到出了差错。 快，快把问题找出来！ 遵命，主人。快，有人破坏法阵，快阻止他！ 萨维斯赶紧转身，用那双漆黑的魔法假眼锁定了那珍贵的法阵，还有先前被他抓住的魂灵闯入者马法里奥。他看到的是那个杂碎在破坏法阵。萨维斯发出怒吼，召唤自己的仆人阻止马法里奥。萨维斯的这声叫喊差点让马法里奥方寸大乱，他赶紧稳住手上的动作，回过头看到怒发冲冠的萨维斯正在尖叫着命令上层精灵和恶魔来抓住自己。可是那些党羽似乎谁都无法奉命行事，他们不像萨维斯那样能够看见马法里奥的梦境形态，更别说碰到他了。然而这对萨维斯来说却构不成障碍。当萨维斯发现周围这群废物完全帮不上忙时，便直接冲马法里奥扑了过来，假眼射出黑暗能量，马法里奥感到大难临头，于是本能地举起手，请求狂风与空气的协助。萨维斯的红色闪电从天而降，如果真击中马法里奥的话，肯定会把他打得体无完肤。但就在距离马法里奥只有几寸远的地方，闪电剑突然打在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上，也许是固态的空气，随后被他召唤出的疾风吹得偏转了方向。接着不偏不倚，闪电剑刚好打在传送门附近那些巨大的战士身上，恶魔们如同被风暴吹散的落叶，东倒西歪地砸在墙上，两只恶魔甚至还跟维持传送门的法师们撞在一起，使其无法再继续施法。传送门剧烈起伏，仿佛在艰难的呼吸，疯狂的一张一合。上层精灵法师们拼命想要控制住法阵，几只眼看就要踏出传送门的恶魔忽然跌了回去，消失在了无尽的黑暗之中。门边一位长着翅膀的庞大怪物朝着马法里奥的方向发起冲锋，那恶魔显然看不见暗夜精灵，只是在胡乱地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希望能够砍中目标。马法里奥极力躲避着，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对那武器免疫。萨维斯顾问为了避开那道反弹的法术躲到一旁，这时又回到了法阵旁边，从随身携带的小袋子里拿出了另一枚水晶。 这次你休想再逃脱！ 萨维斯的魔法假眼闪起光芒，马法里奥快步往旁边一闪，让恶魔挡在他和顾问中间。萨维斯没能对准目标，反而把水晶用在了那个满脸惊恐的恶魔身上，这个凶残的怪物瞬间就被吸进了水晶，一起消失的还有恶魔最后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咆哮。萨维斯怒骂着把水晶丢到一边，根本不顾里面那恶魔的死活，一心只想着要抓住眼前这个恼人的幽魂。 顾问大师，我们要不要帮你？ 别动，专心施法，务必确保传送门继续开启，护盾完好无损，我会解决掉这个隐形的捣乱者。 说完，萨维斯准备继续施法，但马法里奥却没打算等他，撒腿就往殿外跑去。跑出外门时，连看都没看那些警惕的卫兵一眼。愤怒的萨维斯立即追了上来，一边追一边咆哮着让卫兵们把门打开。卫兵们赶紧照做，萨维斯跑下阶梯，紧紧追赶他的猎物。 然而马法里奥却没有往楼下跑，而是漂浮在高塔的内墙里，躲在顾问看不见的地方等待着，直到危机解除。随后他立即返回殿内，飘向法阵，他必须马上将法阵摧毁，绝不能让上层精灵们再次强化他的力量。可就在他快要得手时，心中升起了熟悉的恐惧感。马法里奥颤抖着朝传送门望去，一个可怕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你不会触摸护盾，你不愿意那么做，你只想要效忠于我，奉我为神。 我绝不会沦为你的爪牙！ 马法里奥拼命对抗着那声音，他知道如果跟他说话的这个邪神真的闯入这个世界，所有生灵都会受到他的蛊惑。马法里奥使劲把目光从漩涡上移开，同时感觉到对方的愤怒，看来那些神灵并不能直接影响他，只能在头脑之中作祟。马法里奥必须忽略他的影响，把心念集中在他所关心的那些人身上，想想自己的失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只要再坚持几秒钟，但是他的形态突然发生了扭曲，排山倒海的疼痛几乎要将他淹没。他转过身，一下子跪倒在地，看到萨维斯站在门口，身旁的几名卫兵全都满脸困惑，不知敌人身在何处。 游戏到此为止，我再不会让你为非作歹，我要把你的灵魂撕成碎片，把你的神魄撒满大地，到那时再把你交给伟大的神灵供他修遣。 他说着用手指向马法里奥。燃烧军团的恶魔越来越多，不断冲击着暗夜精灵的阵线。拉文凯斯领主极力避免部下被冲散，可还是被打得节节败退。罗宁的魔法飞弹就像一把强力的破城锤，砸中了远处的恶魔，把好几只恶魔撞到了同伴身上。这道法术延缓了那些敌人的攻势，可燃烧军团的爪牙还在从其他地方不断涌来。这时罗宁突然听见拉文凯斯领主大声指挥： 加强右翼防守弓箭手，把那些长翅膀的怪物射下来。拉图修斯，命令你的月之守卫后撤。 罗宁也不知道拉图修斯有没有听见指挥官的命令，总之月之守卫们仍然留在原处，拉图修斯站在最前面，要求法师们按照他的指示攻击敌人。罗宁感到无奈极了，拉图修斯根本不通战术，这个时候应该把仅存的力量汇聚到一处，而不是各自为战。这些也被伊利丹看在眼里。 那个该死的老白痴根本就不懂怎么领兵打仗，换成是我都要指挥的比他出色。 别管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自己的法术上。不，快去找到偷袭拉图修斯的人。伊利丹， 那边那个术士。 罗宁用手指着燃烧军团战队中那名施法的术士，利用那恶魔先前使用的伎俩，罗宁抓住了好几只飞箭，让他们朝那术士飞去。身穿长袍的术士抬起头来，看见来袭的箭矢，只是仰天大笑，抬起手来比划了一下，在身边设起了防御护盾。但下一秒，罗宁的每一枚飞箭不仅刺破了他的护盾，还射穿了他的身体，那名艾瑞达术士就再也笑不出来了。消灭掉术士，罗宁再次转身看向伊利丹，却发现他早已不在原处。他四下寻找，这才看见伊利丹正疯狂骑着黑豹冲向那群乱成一盘散沙的月之守卫。罗宁不知道伊利丹要做什么，但他没时间再去担心这位准学徒。一股不可思议的灼热感突然将他包围，仿佛连他的皮肤都要融化了。艾瑞达术士们终于发现他才是最大的威胁，齐刷刷地调转头过来攻击他。罗宁拼尽全力也只是暂且缓解的热量，很快他就会被活活烤死。 原来今天就是他的死期。真不知道他的介入究竟是能保住历史，还是会将历史彻底摧毁。就在这时，巨大的压力突然化解了，罗宁凭直觉做出反应，利用自己的法力去对抗剩下的威胁。他的视线渐渐清晰，将焦点锁定在那位主要的术士身上。罗宁逆转自己遭受的那道魔法，朝对方射出了严寒的冰霜。罗宁感觉到那艾瑞达术士刹那间被刺骨的寒意席卷，变得浑身僵硬，脸色煞白，表情扭曲，在痛苦中冻成一团。突然，一名邪能卫兵碰到了术士，术士立刻倒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被冻成冰渣的血肉散落在战场上。罗宁喘了口气，转身看向月之守卫的方向，以为刚才是他们帮了自己，却意外发现是伊利丹在领导他们。伊利丹冲他一笑，接着又投身战火之中，如有神助似的指挥着那些老练的法师。伊利丹命令他们排成阵型，将法力全都汇聚到他一人身上，从而释放出强大的魔法。燃烧军团的军阵中突然传出一声炸响，数十名恶魔齐齐倒地。伊利丹兴奋地振臂高呼，并没有注意到其他法师脸上的疲态，他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力量。但要是他太过频繁地重复刚才的动作，那些月之守卫只会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可罗宁无法让伊利丹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连他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应该去阻止他。要是守军大败而归，还有什么人能够阻挡燃烧军团的攻势？倘若玛法里奥没有失败就好了，罗宁想。马诺洛斯注视着下方的战场，感到非常满意。他的军团横扫战场，不仅在无人抵抗的地方长驱直入，就连那些想要跟燃烧军团一较高下的弱小生灵，很快也被碾成了渣子。这场战斗很快就能宣告结束，也就是说，主人萨格拉斯过不了多久就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萨格拉斯将会以他为荣，感谢他所做的一切。马诺洛斯一定会受到主人的嘉奖，毕竟他可是在没有阿克蒙德帮助的情况下就立下了如此大功。是的，马诺洛斯会得到丰厚的奖赏，在燃烧军团中得到主人更多的眷顾和更大的力量。至于那群帮助恶魔们占领这个世界的暗夜精灵，他们从萨格拉斯那里就只能得到一种回报，那就是彻底的毁灭。